这里有全球权威榜单倒数，这里有新歌发布，我们聚焦音乐产业潮流趋势，带你聆听身临其境的音乐现场。音乐现场。 Catching starlight at noon。周一到周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正午有星光。 Starts now。 克丽丽这样的一首歌曲呢，就很多时候在海边听会特别的有味道有感觉哈，里面也提到了夏威夷，所以这样的一首歌，我们接着今天稍微有一点雨水比较丰沛的一个天气，再次跟各位来分享。说到的是正午有星光，大家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来代班的静宇。 哎，千纯可能会在下周二左右吧再回归到这个正午有星光我们的直播间哈。今天跟静宇我们聊一个话题，然后包括今天我们准备的这些音乐都是跟这个海边啊大海啊休假有一些关系的，因为确实太久没有见到阳光了。 嗯，七八月份，其实盛夏的时候，大家往往觉得去海边，或者说跟三五好友一起。如果说是长期居住在海边的话，你知道在海边的城市，大家都会有一些自己固定的去烧烤的地方，然后知道什么样的时间去赶海最合适，然后哪里捞出来的海蛎子会更好吃。 是，哎，赶海这个词儿，其实我也是最近在跟朋友聊的时候才开始了解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 嗯， 我以为赶海就是追个大海之类的，然后后来发现说是可能在这个退潮之后在海边去捡一些，是吧？ 嗯， 剩下的。对，然后这些海边的贝类啊之类的，然后会很有趣，然后相信各位都会有自己在海边的一些回忆，然后在度假的时候或者说在自己幻想脑海当中最近支起了太阳伞，然后在想说好有一天如果真的能够休假到海边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畅快的情景。欢迎各位都可以到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尤克里里或者什么乌克里里啊，不管你怎么样翻译它，它其实就是一种 好像带着这种大海的味道的这样的一个乐器，所以很多的时候在幻想海洋，在幻想到夏天的时候，都会用到这样的配器来进行演唱。好比说我马上要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叫做 Summer Vibe， 夏天的感觉，夏天的节奏，然后来自于一个加拿大的乐团，然后因为他们在加拿大的北部，所以这个一直很憧憬说四季更分明的一种状态，写出了这样的一首歌曲，能够听到尤克里里的演奏。 I'm looking for a summer vibe, got me turning on the radio. I gotta kick these blues, working all day, trying to make pay, wishing these clouds away. I wanna feel the sunshine, hit the sand, take a walk in the waves, with nothing else to do but sipping on suds, working on a buzz, keeping my drink in the shade, taking my time with you by my side.Jonesing for a good time, hitting beaches all down the coast. I find a place to post, gonna somehow find a little out. Dancing so night away, I'm drinking something blue from a coconut. Music all up in the place, under the moonlight, taking my time with you by my side. 最后会给你配上这个大海的声音，毕竟他们生活的那一个区域可能大海阳光并不会像我们，哪怕跟北京比起来可能都会稍微欠缺一些，所以这样的一个乐团他们经常进行一些翻唱，然后在里面都会用上跟海洋相关的一些乐器，所以每次在听到他们的歌曲的时候都会有一种这个萌萌的反差感，因为自己所生活的区域太冷了，然后他们的音乐永远都充满了这样的一个夏日的气息哈。回来以后继续跟静宇我们聊聊在海边的一些这种感觉，然后当时 度假 的一些回忆。对对对， 其实你刚刚提到这点我深有感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注意观察过自己平时去海岛旅行或者去度假的时候，你会发现身边很多的这种老外好像都是北欧人，就皮肤很白，因为他们很喜欢趁着大概就是比较暖和的这个时节，然后来海边晒一晒，就觉得说哎，阳光沙滩真是太美好了。包括很多的北欧人在泰国买房子，甚至就是在你退休了之后跑到泰国来定居，因为觉得有太阳晒真的很幸福。 但是就他们那个皮肤吧，晒完了以后都会跟煮熟的螃蟹一样。 我们应该也差不多，但是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我会晒伤，就是我晒不到他们那个颜色，但是我会把自己晒疼。 哎，对，每一次其实在海边的时候就最开始你不觉得这个阳光是有多么的热烈跟刺激，可能也是因为我们平时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城市里面会很晒了，然后我们会对热度比较敏感，但是对它真的那种比如说紫外线的刺激可能第一下评估不会那么的深刻，往往给自己说好，我既然阳光这么充沛，我就多享受一会儿啊，再出来的时候然后发现整个人就开始蜕皮了。 因为我们 基本上在城市生活的时候，大家不会长时间的暴露在阳光下。 嗯， 比如说我可能开车来上下班，地库对地库，我可能看着今天啊，蓝天白云，阳光很好，但是不会有直接照射到我的这个过程，或者跟朋友就是很快的在外面买杯咖啡，也会走得很快。但是呢，长时间的这种暴晒对皮肤的伤害真的是挺大的。我讲一个我自己的例子吧。 来来来， 就有一次的时候，我跟我爸爸妈妈，然后一起去北戴河，当时去休假。 嗯， 当时到海边的时候，那天是阴天。因为如果是大太阳的话，可能你在海里玩一会儿，可能你就晒得不行了，你就会很想要回到岸上。但那天是阴天之后，你就觉得哦，好像也不晒，海水也不是很凉，好舒服啊。我们在海里泡了4个小时。 OK， 晚上我们就变成了3只煮熟的红虾，就是烫到已经没有办法用自己的背接触床板，翻个身都会疼的那种地步。 就你自己其实就是一个热辐射体了，你感觉好像你就是一个小太阳。 因为那天是，对，如果是有太阳的话，我可能还会稍微想说，哦，我一定要涂个防晒什么的。 对， 是阴天，你也没有一点点这样的意识。 对， 但那次之后，关键是把我老爹晒得够呛，他可能就是一辈子这也是第一次这样的经历。然后虽然说还挺喜欢下海的，哎，自此之后就是也是避而远之了。 真的在海边就是你不能以当时的天气阳光有多充沛来去评判它紫外线到底有多充足哈。 嗯， 原来我跟一个朋友聊过，他是喜欢把自己里里外外全都晒成那种什么小麦色呀、古铜色之类的。 嗯， 所以他会去到在国外的有一些海滩，真的就是让你非常充足的把浑身每一个部分都晒到。 晒， 然后后来发现说其实很有的讲究跟学问，因为你身体的不同的部分，那可能你皮肤它对于这个紫外线的一些接触的能力、接受的能力是不同的， 吸收度不一样，你还不一定能晒得那么匀，是这意思吗？ 没错，它去的时候要有一个表，在什么时候当地的大概的一个紫外线值是什么样的，然后身体不同什么时候翻面晒多久，全部都有，先晒哪儿后晒哪儿，你知道就整个人跟煎牛排一样，你知道吗？ 你刚刚跟我形容的，我已经有一种进了烤串店的感觉了。 先封边啊，翻边之后呢，然后开始煎正面，一分半钟左右，然后再煎背面，差不多这种感觉哈。 像做数学题一样难，黑板上的数学题看来我是解不开了。 哎，提到大海，然后各位可能也会想到有一些电影里面的场景，好比说那些年一起追过的女孩，然后当时一起毕了业去海边的那一段故事。 到最初的起点，记忆中你青涩的脸，我们终于来到了这一天，桌垫下的老照片，无数回忆连接，今天男孩要赴女孩最后的约，又回到最初的起点，呆呆地站在镜子前，笨拙系上红色领带的结，将头发梳成大人模样，穿上一身帅气西装，等会儿见你一定比想象美，好想再回到那些年的时光，回到教室座位前后，故意讨你温柔的骂，黑板上排列组合，你舍得解开吗？谁与谁做他又爱着他，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好想拥抱你，拥抱错过的勇气，曾经想征服全世界，到最后回首才发现，这世界滴滴点点全部都是你。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想告诉你，告诉你我没有忘记，那天晚上满天星星，平行时空下的约定，再一次相遇我会紧紧抱着你，紧紧抱着你。站在镜子前，笨拙系上红色领带的结，将头发梳成大人模样，穿上一身帅气西装，等会儿见你一定比想象美。 道是作为借口，故意讨你温柔的骂。黑板上排列组合，你舍得解开吗？谁与谁坐，他又爱着他。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好像拥抱你，拥抱错过的勇气。曾经想征服全世界，到最后回首才发现，这世界滴滴点点全部都是你。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好想告诉你，告诉你我没有忘记。那天晚上满天星星，平行时空下的约定，再一次相遇，我会紧紧抱着你，紧紧抱着你。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好想拥抱你，拥抱错过的勇气。曾经想征服全世界，到最后回首才发现，这世界滴滴点点全部都是你。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好想告诉你，告诉你我没有忘记。那天晚上满天星星，平行时空下的约定，再一次相遇，我会紧紧抱着你，紧紧抱着你。 吴夏最近好像又更活跃了一些，有很多电影的电视剧的原声，然后他也是再次演唱，然后更频繁的出现在了我们的耳边，出现在了我们的面前。但是他的声音永远第一次的结合都是跟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一首歌是隔离不开的，然后每次都会想到在海边，然后他们最后毕业在一起啊，大家聊聊天，然后说一说可能在过去几年都没有有机会，没有勇气说出来那些真心话，然后就想到说，我在大学毕业的那一年，其实也是跟朋友一起组织了一次旅行，就是去海边，去台湾， 哦， 环岛绕了一圈， 骑行吗？ 没有骑行，然后当时 骑行太累了，一定要安排一个月以上的时间。 对，那会儿还不是自由行，然后那会儿还要跟团，所以相对来说安排的时间就会更 紧张 一些。对，然后但是还是能有充足的时间在那边去享受一下在海边的这些。这个烈日啊，然后包括这个大海，明显的一个感受就是真的是在不同的纬度，可能在看到海的时候心情，然后包括整个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还有海的颜色也会不一样、 就是、 包括出太阳的时候，太阳的颜色也会，就它的那个明暗程度，当天有没有云也会直接的影响的这个海的颜色，包括你看海的一个心情。 对， 你没有去到垦丁吗？ 我就想说垦丁，因为在垦丁那边其实就是我觉得第一是最晒的，然后第二海的颜色可能是最蓝的、 对，很漂亮。 对，它而且那种不是特别清澈的我们平时看到的那些图片里面的透亮的蓝，它更多特像是那种叫蓝松石，或者绿松石的那种蓝色，它特别有一种宝石的感觉，所以这个当时印象极其深刻，我到现在其实都是留着那几张照片，然后不断的在回味，然后只不过说那天的太阳实在是太热了，实在是太烈了，然后这可能是对台湾的那边的大海的一个重要的印象，然后再跟电影里面比起来，其实还是有一点点小小的差别的，然后后来又去到了当时台湾比较靠南的那个花莲，到那边以后，然后整个的海就又变成了另外一个颜色， 就台湾东部， 对对对，然后到那边以后，因为那天晚上还赶上了一个小小的地震， 哦，因为说那边好像地震永远不断， 比较频繁。因为我刚开始去上学的时候，我们住的那个学生宿舍在五楼，然后当天因为当时好像就是因为08年刚刚过去不久嘛，所以大家其实脑子里面绷的这根弦绷的还挺紧的。当天我就靠着我那个床背突然感觉一阵摇，然后我跟我室友互相看了一眼之后，我们就疯狂的赶快往下冲。冲到一楼之后呢，我们那个就是管我们那个房管的那个叔叔，然后就说你怎么了，然后我们就说地震了，你没发现吗？然后他就跟我说以后哈要震超过一分钟你再往下跑。就说像这样的事情很平常，如果说连续震一分钟以上，那说明可能会有比较大的破坏性的，你要赶快往下跑。但如果说就是时不时的这么动一下，就是很稀松平常的事情，你们就不要太过于紧张。 真的在那种环境下好像已经就是彻底习惯了，有时候的这一个危机感，他们自己内心都会有一个强烈的评级哈。 对，但我觉得那可能是在台湾，但是也提醒，如果说大家生活在内地，然后包括在北京的话，你要如果要感受到什么台灯在路，就是吊灯在晃啊，或者感受到震感的话，一定要赶快往安全区域去逃。 我们还是要第一时间给自己一个及时的处理哈， 对， 这样的一个避难的措施。我记得当时最主要的一个感觉就是，越是往南边那一点，可能在围着一个海岛，然后或者在不同的区域的时候，它真的这个大海的颜色会发生一些转变，其实也是挺神奇的。所以现在虽然说毕业季已经正式的开启了，相信各位也该安排的这些，比如说毕业啊暑期的这些旅行可能都已经安排上了。我们现在再说一些其他推荐的话呢，可能也都已经有一点晚了，也不影响各位继续沉浸在说现在依旧是暑期当中，好好的享受一下这样的一个假期。也许你已经去过海边，有哪些回忆，也可以到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来自于阿斯的一首歌《亲爱的毕业》。亲爱的毕业，很多时候在海边也会带来不同的一些调调。如果是在海边的晚上，然后出去徜徉一下，甚至开车在海边去徜徉，你可能会听到在可能美国西海岸的电台飘出来这样的一些更具电子节奏的声音。 Duke Dumont Ocean Drive。Pretend it means

I'm being the clown. You're so the shadow. 我第一次在听到的时候听的是现场，而当时就是在一个海边，然后他们搭了一个叫落日舞台，然后整个这个乐队叫做夏至梦了、而且那会儿差不多也是赶上夏至左右的一个时候，然后看着夕阳西下，吹着海风，听着海浪的声音，然后再听着他们这些就是毫不锐利但是又给你带来极强节奏感的吉他的音色，然后会觉得特别的舒服。这首歌叫做 Tangerine Sweat，就是有一点这种柑橘味道的这个小汉字哈，然后会非常舒服，也非常适合在夏天吹着海风来聆听的这样的一首歌曲。顺道里就是中午有星光，然后今天是静鱼来代班，我们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在海边的那些回忆，那些事情。去海边玩，其实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去到比较偏南的印度尼西亚巴厘岛 是吗？ 对对对， 我发现我们两个的这种旅行地图高度重合， 差不多泰国巴厘岛台湾什么之类的， 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 对，咖喱肉骨茶， 印尼九层塔吃了吗？ 没错啊，那天还真没吃啊。在那边的时候我记得我是一个差不多环岛的一个开车的自驾。 哦，哎，你好喜欢环岛啊！就去到一个地方去了之后，一定要就是沿着它的海岸线转一圈。 我当时去到普吉岛的时候也是，因为普吉岛它算是就下面出来一个小尖嘛，然后靠南一点，然后在泰国那边也是租一辆摩托车，然后把下边能环的转了一圈。 哎，我跟你一样，因为当时考虑到普吉人太多了，然后大部分游客可能都往普吉扎。其实普吉的对面跟它是同一个，算是海岸线的一个延伸的对角，有另外一个岛叫甲米岛。 甲米。 对，我们进到甲米岛之后，甲米岛有一个小的离岛叫兰达岛。 OK。 然后你就。想我钻到多犄角旮旯的地方就看不到游客的地方，也是租了一个电瓶车，关键是这个岛极小吧，但是呢它这个电瓶车也不够你整个就 环 它一圈、 啊、 所以我当时第一次见到了就是用那种类似于喝啤酒的瓶子， 对， 然后那个啤酒的瓶就类似于那个瓶子里面会给你装满汽油，你带着一瓶走，然后到中间如果没有油的时候，然后把那个瓶盖拧开，自己灌进去。 路边好多那些摊儿，就是摊位，可能是卖冰棍的、卖冰糕的，然后它其实前面都 会 摆着 瓶装的汽油。 对，第一反应不要它是饮料，好吧，它其实就是汽油，而且明显感觉到我当时就是在普吉岛环那一圈的时候，也是因为油。不太够，买过瓶装的，但是它里面肯定是相应来说这种浓度不够， 对、 基本上跑一会儿一瓶很快就跑完了，它其实也就是让你应个急、能够跑到更近一些的加油站。它除了加油站的油是肯定更耐烧的，它路边还有那种小的加油泵， 自助式的，可能尤其是在山路上的时候，会走着走着突然就好像一个公交站牌一样的一个油泵，没有人管，然后你自己来投币啊，自己然后拿油枪下来给这个摩托车加油啊。总之在那边其实好像对于这种摩托骑行还是挺友好的吧。 是，但是我来讲一个我的糗事儿吧。 来来来， 我每次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总有各式各样的糗事儿。刚讲了在阿那亚被烧成这个竹虾然后我当时在兰达岛骑行的时候，我忘记了，因为其实泰国应该是右舵，而我们平时开车是左舵，就是大家行驶的方向不一样。 是， 我还保留着自己平时这种就是靠右行驶的习惯，我始终在马路的右边骑，然后对面有人跟我冲过来了之后，我还冲人家大吼大叫，懂不懂交通规则对，我说怎么就直接就冲过来了，然后我朋友在后面就很小声的跟我说，是你骑反了，你别这么凶 哎，我当时去巴厘岛自驾的时候，那边也是，同样也是在右舵，右舵完了以后，而且当时租的是手动挡的车，我开手动挡之前开了多少年，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你发现说人左右协调这一件事情，并不是轻易就能够切换的， 而且这习惯真的很难改，就即使你现在行驶在这个路上，然后你右拐了之后，你又会忘记， 对， 你还是会行驶到自己习惯的那个道上， 没错，你就是自己就开始打偏了。然后会意识到以后再开始往回走，我那一次基本上就给车挂挡，然后起步什么油离配合这些都已经我顾不上说有多么的顺畅了，更多的是说我全程都在做感觉广播体操的感觉，我是整个身子都在挂挡，因为不协调就觉得是在这么着挂挡。我出停车场印象深刻，那一个停车场因为左火因为挂挡太累，因为全身都在做运动，我差不多花了半个小时的时间，我终于把车开出了停车场。 但你看，这就是旅行有意思的地方。可能提到海岛，提到一起去玩，提到海边，那么大家记忆比较深刻的是不是美丽的景色，看日出日落，但其实在旅行过程当中，这些有意思的瞬间也会成为你今后跟朋友的一些谈资，每每提到就会带你回到那个旅行的瞬间。约定的梦幻岛，来自朱星东。 烛光日落才会在这一刻向世界诉说，总有人好奇鲜活溢满我骨骼，才感到寂寞中银河照亮着暮色，在天光落尽一刹那，我成为故事里拥有一道温柔伤疤，忽然泪如雨下。我见过黑暗里的花，步伐却不曾再停下，留一寸牵着最无暇，替我表达情话，可以吗？这人间的好有一些凉薄，才会在那一刻褪去了青涩，总有更好的值得救赎过魂魄，才敢追寻心恋动魔那一缕炽热，在天光落尽一刹那，我成为故事里的他，拥有一道温柔伤疤，忽然泪如雨下。我见过黑暗里的花，步伐却不曾再停下，留一层撑着最无暇，听我表达情话，可以吗？在天光落尽一刹那，我成为故事里的他，拥有一道温柔伤疤，忽然泪如雨下。我见过黑暗里的花，不曾再 沙醉如沙，替我表达情话可以吗？ 去过的那些海岛，然后有过一些梦幻的经历，就刚才提到巴厘岛，其实让我觉得去过这些地方的海岛过后最梦幻的一次，因为会看到海豚，就是在大 海 当中。 你们出海了是吗？ 是的。然后当时在巴厘岛是去到最北边叫罗威纳是不是的一个地方，然后同样在整个的海沿线它有很多小的这种酒店旅店，其实就更像是 breakfast and bed， 它里面没有太多的一些其他设施，一个人来经营几间简单的小房子，有点农家乐的感觉。第二天一早会有几个这个类似于汽艇，然后就带着大家出海了，然后迎着日出，你开出去的时候整个海打出来全都是那种橙色的，然后慢慢的会转成一点点金色，然后基本上就在它橙色即将转到金色的那一瞬间，你会看到好多的海豚就开始出来了， 哦，就蹦出来， 而且就在你的船旁边，然后露着它的鳍，然后就跟你一起向前走，然后向前游行，超级梦幻。 我发现咱们俩虽然旅行地图比较相似，但是旅行的这个策略完全不一样。你看刚刚就我们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弟弟跟我讲了说他自己在巴厘岛爬活火山的经历， 是， 包括还有出海去看海豚的经历。 哎， 你这简直对我来讲就是自虐式的旅行啊。 基本上那个点儿在看日出的时候，基本上都是迎着日出嘛， 就上山下海 我们 无所不能。 对，我们是在生活在平行世界，那会儿你基本上 我在酒店 睡觉。 不，你知道就是我去了之后我会订，就是看附近哎有哪些高级酒店，然后有哪些就可能住不起哈，他可能一晚就要个大几千，我这真的是觉得挺不值当的。但他这些酒店呢，他有一些比较亲民的，就是你可以买他的下午茶，但你也可以去到他的这个景观位，然后去看一下他独特的海岸线，包括他一些的设施等等。我当时就跟闺蜜买了一张券，我们就进去吃下午茶。但其实因为他高级酒店管的都比较严格，比如说你吃下午茶你就不可以到客人活动的区域去。但那天就还挺巧妙的是，我们碰到了一对中国的夫妇在举办婚礼，然后呢随便聊了几句，他们就盛情邀请我们去参加了他们的婚礼，我们就从 他们可能也是因为亲友就好多都已经订要来了， 对对对，没有，就是中国人办事喜欢热闹嘛，就同胞哎亲人来吧一起这也就是旅行路上的一些奇遇吧，还挺有意思的。 哎，对，哎，其实在巴厘岛那边确实也是在巴厘岛那边确实也是有好多的这些酒店，然后它更像是度假村了，里面它可以让你待得很舒服，好，你不用去那些景点，在这边比如说我有这个什么悬崖的酒吧，然后在那边我甚至会有一些烹饪课程，甚至是刺绣的课程，然后还可以做 SPA， 你一天可以在这很大的一个地方就可以待得很舒服了。 是，酒店会给你排得满满当当。 对，这就要看个人的一个旅行的喜好了。我刚才说的那些什么 上山下海， 上山下海，这可能是我第一次去巴厘岛，就那会儿可能还稍微年轻一些哈。然后第二次去的时候发现真的就是咱们的节奏就差不多了。 但其实人都是这样的，我总会要先看完世界的奇妙之后才享受躺平的乐趣。 没错哈，所以就最后就变成了我们在出去旅行的时候老人与海，是不是？老人都在酒店里边享受呢，大海你自己去慢慢的浪打浪吧，好吧。 一点随风而渐远，冬天的雪白色了你我的情人节，消失不见爱的碎片。翻开尘封的相片，想起和你看过的那些老旧默片，老人与海的情节，画面中你却依稀在浮现。然而地球另一边，飞机带走了我的思念。一个人的海边，海潮汹哗人不变，空荡的世界，我们之间呼吸少了一些。老人默默抽着烟，和我一起失眠，直觉呈现，等待也是种熄灭。渐远，冬天的雪白色了你我的情人节，消失不见爱。 爱的碎片。 铺满灰尘的乐章第二页，放在那里好久都没练，静静写下诗篇，等待从脑海的另一边，却被起风变现。 You know， 爱所维系的生命线，在风浪中摇曳，我依然坚守这一切。老人他默默牵着线，和我一起哽咽。也许明天，也许后天。 爱的爱太深，时间太浅。消失的那天，海的落叶一点一点却走向缠绵，临近千叶，老人守候着他的心愿。海的对面，你我两个世界。 与海啊，各位可能在海岛那边都会有自己不一样的一些度假的方式。就刚才提到火山这事儿，就也特别要提醒一下，就如果大家有计划去巴厘岛，但是近些年可能也不太考虑了哈。未来如果有一天再开放的话，那边的火山真的要特别的注意。前两年的时候就有朋友真的是在去参加婚礼，然后结果就是因为那一段时间的火山爆发，在巴厘岛大概困了得有个快一个月的时间才回来。到那边你会发现所有的火山，不要听他忽悠说这个没事儿，然后我们去上去看一看，你上去以后心里都会有一点发慌的。我们当时去到金达马尼旁边的一个叫什么火山我都不太记得这个名字了，然后也是千辛万苦的爬到了山顶，然后他开始有导游嘛，每可能一组人他都会给你配一个导游，给你介绍这边的风景。然后你看到说好一个山，真的是望下去下面都是平原，但是呢这一个平原上面这个树分布的很不均匀，很多地方这个土地都是黑色的。我们说这是为什么，他就给你讲啊，这个是在前两年的时候我们的火山爆发来吞噬的。 就是爆发过呀。 对，前面的那个房子你看见没有啊，那就是那个村庄唯一剩的这么一个房子啊。 那我在想你们爬上去的时候顺利吗？大概爬了多久？ 爬了得有4点往上爬，爬个一两个小时才爬到山顶。 那很可怕呀，如果他现在还在活跃的话，哎，我就往下跑，我也跑一两个小时 跑不下去的。对，下去的时候同样的费劲。我们当时上去的时候真的就是因为天黑路也不清楚，然后好多这些它并不是修砌的很好的那些台阶让你往上爬，真的就有点野山的意思。前面导游拽着，后边下一组的导游推着你，然后大家相互扶持这么着就上去了。去了以后介绍完这一些，然后我们惊讶的说这个火山现在还活吗？啊，还很活跃，他会带你绕到你现在 还很活跃 看到后面，绕到后面以后就接近火山口了，然后到那边你就会觉得说好有很多的蒸汽，然后就很闷热，然后随时就会看到地上有哪几个地方可能是类似于跟火山口它会有类似于温泉的泉眼一样 岩浆往外喷，大概那种 喷 哎呦我的天 哪。对，然后 就虽然我内心现在的想法是坐在酒店里吃下午茶看着海浪不香，吹着空调不香吗？ 对， 但是还是会有另外一个声音说走吧，去努力看看你没有看过的风景。 你要知道在你酒店休息的同时，可能现在依旧还有很多人是被忽悠到了火山口上，你知道吗？在那边正在看着蒸汽心里发慌，恨不得赶紧下去哈。继续要听到的一首歌《夏天的风》，然后这是悠悠的一个翻唱的版本，可能更加的休闲跟闲适哈。 亲爱的风，蓝蓝的，烈 变热热的，不久后天闷闷的，一阵云后雨下过。Oh yeah yeah yeah yeah， 气温爬升到无法再忍受，索性闭上了双眼，让想象任意改变。场景两个人已一起散着步，我的脸也轻轻贴着你胸口，听到心跳、哦、在乎我和天气一样温度。夏天的风我永远记得，清清楚楚地说说你爱我，我看见你苦苦的笑容，也有腼腆的时候。夏天的风正暖暖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你和我的夏天风轻轻说着。夏天的风 夏天的风，吹到夏天的风，好像总会也会有这些海水的声音、海浪的声音在相伴、嗯、哈。 哎，今天的歌曲有一个特点，就是基本上在结尾的时候都可以听到一些海浪的声音。 没错， 其实就像我们今天一开始跟大家介绍的一样，因为最近连续的雨水，可能大家很久都没有看到太阳了。 嗯， 那今天就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花两个小时的时间，跟着音乐一起幻想着自己好像就已经到了沙滩上，吹着海风，晒着太阳，这种闲适的生活。 没错，在海边，其实如果到了热带地区，还会听到比较特别的声音，那就是木琴的声音。这首歌里面有体现，一听到木琴你可能会想到泰国，你可能会想到夏威夷，你可能会想到拉美，那些地区都会有无限的遐想。更加热带风情的这一首歌曲叫做 Tropical Love， 送上。Stars we see above, I wanted to be a kid by my side. My

全世界知道你是我。世界末日就尽管来吧，我会继续无恶不作，不会浪费爱你的快乐，把梦的天行者要快乐。 到海边可能有休闲，到海边也有这种放肆的声音哈。这首歌其实出自那一个电影，也会给大家带来很多海洋的回忆，《海角七号》。 嗯， 对， 范逸臣主演，同时呢，也让他在这首歌，在这部电影当中演唱的一些 OST 全部都声名大噪。 没错， 包括大家也借此关注到了他歌手的一个身份，其实很多歌都还挺好听的。嗯、 没错，然后他有两个版本，然后这个版本是他自己演绎的，然后还有在电影里面的那一个就大家群嗨的场景，然后那些可能会更给你带来电影当中的一些想象哈。其实整个电影有点慢节奏，然后中间突然他在这个现场唱起来的时候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这种变奏。其实很多时候去海岛就有点这种感觉，在海边的时候，白天的时候它往往节奏并不会那么的快，也许因为太阳充足，然后到晚上的时候，然后整个海岛会摇身一变，变成一片极其热烈的场景。 因为主要是小吃街都出来了， 没错， 然后路边有卖冷饮的，包括就是其实我特别喜欢好多海岛边上有那种一个车、开过来了之后，它可能直接后备箱一掀，然后或者说把自己的那个货舱打开，就变身成为了一个小酒吧， 对， 挂上一串彩灯，你可以在那边简单的然后买一杯喝，也可以跟周围的人聊一聊，总之就是这种很闲适的放松的状态，就是大家在休假的过程当中最向往的。 没错，那边我还记得在也是在泰国皮皮岛啊、同样也是对再往海里面走的一个小岛，然后它上面岛不大，但是一到晚上的时候整个地方就会极其热闹，因为海边全都沿线是酒吧，对，然后在那儿就开始表演什么火焰表演之类的。 嗯， 然后那儿的酒，我觉得另外一方面就是它的酒实在卖得太豪放了，他们不是那种说给我们要一杯特调， 给你 shock 一下，基本上就是冰块先倒进杯子里，然后开始鸡酒掺饮料掺， 它都不是杯子，我第一次见他按桶卖的 啊！ 咱们小时候玩泥巴或者就是玩沙子的时候，就那么点那种小桶，这么宽，然后差不多两拳宽，小桶提着，然后你要买的时候，里面就是一瓶酒，然后加上冰块，一杯冰块。加上一杯比如说其他的碳酸饮料 哦，就给你搭配好的， 搭配好的，您要喝的话自己把这一桶提走，开始往里混，搅和搅和 啊，自己加， 对，所有人都是提着桶喝的。 哎，你这样让我想到了当时在青岛的时候，因为我前两天的时候跟郭鹏聊到，我说之前夜市我们出去喝小馄饨或者吃烤串的时候，我们都会就路边有个那个大的桶，然后自己拿个塑料袋去接、接完了之后，然后郭鹏就说，那你拿塑料袋回来你怎么喝吗？叫着一个脚往嘴里倒吗？我说那你拿一次性杯子不好吗？为什么要拿塑料袋？因为塑料袋拎着你好走，你不用担心端着个杯子容易洒。他说那怎么喝呢？我说你怎么喝豆浆啊？ 对啊， 吸管啊，吸管，对，吸管插进去的话，哎，这样就是海边的一个特色，就是很随意很豪放，没有那么多的城市化的东西啊，你一定要需要给我就是按照什么样的规定调出一杯什么样的酒，那个时候就是自由自在随心最重要。 是的，继续要听到的一首歌也是充满着这种随心所欲，来自于 Miley Cyrus。 这首歌本来开始也是给自己的爱人写的啊，但是很遗憾这个爱人没有多久两个人又再一次的分道扬镳哈。这首歌写的是马里布海滩，在那边进行了全新混音之后，你也会感受到更加轻盈的一种海风迎面袭来的感觉。 I never sat by the shore under the sun with my feet in the sand, but you brought me here and I'm happy that you did.'Cause now I'm as free as birds catching the wind. But here I am next to you. The sky is more blue in Malibu. Next to you in Malibu. In Malibu. 自于 Miley Cyrus 的 Malibu Chic Mesh Remix。 很多时候一些海滩都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它可能因为有太多歌曲来描述它，所以也是承载着这个有点类似的画面。马里布海滩每一次在提到的时候就会想到众多在提到马里布的这些歌曲，好像是说在歌词里面的句回忆都是那些刚刚定情，然后两个人可能要长久走下去，好，我们要出去旅游一下，因为旅游一次才能真正的体会你能不能忍受这一个人啊。然后他们就会去到马里布海滩，如果是生活在美国的这个比较偏西海岸那边哈，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地方，个人还没有去过啊。如果各位有过这样去那边的旅行经历，可以讲一讲在那边到底海洋啊沙滩啊感觉如何。 是，你看听一首歌，然后歌的名字里面带有说马里布海滩，你就会记得说，哎，下次如果在美国正好在西海岸附近的话，我可以去逛一下。有音乐作品有这样的效应，还有刚刚提到比如说海角七号，当时有看完电影之后觉得啊，他们在海边这样肆意一群人奔跑的样子真的是好让人羡慕啊，我也要去试一下。包括像我不知道你当时去到垦丁是怎么知道这个地方的，我是当时一直很喜欢看一部电视剧叫我在垦丁天气晴， OK， 彭于晏主演的，当年的彭于晏还是小鲜肉状态，你这就是露着他小麦色的肌肤在海滩上晒着太阳奔跑的样子，就我一定记得，就是那个时候就已经许下一个心愿，我要去垦丁。 哎，到那边的时候，然后就说我在海边到底能不能碰到第二个彭于晏。 唉， 坐了一天， 现在已经不想了，因为最近刚刚看到他的电影，他已经化身为一个空调修理工了。 对，没错，而且把自己养得那么瘦，对不对？ 嗯。 哦，这个电影其实看起来以后，如果各位喜欢文艺片，可以去感受一下。但是如果你看过什么什么南方车站的聚会啊之类的，这部电影可能也没有办法给你带来太多的满足感哈。来，继续我们听到的一首歌曲，其实提到海边，会有另外一种在更繁华的都市，如果它临海的话，会给你带来一种 City Pop 不一样的情怀，来自于 AGA 这一首 City Pop， 再次为各位来送上。 我有我的感觉，闹市里四处穿梭，喧哗的声音似 City Pop， 我有我双手抱着我，哪个也不妥，喜欢孤僻感觉 City Pop， 流浪最好，不怕走错路，受蝙蝠穿起波鞋，独立地老道变过的，互相不任务，独处永斗。But I'm used to lonely， 我喜欢一个，我喜欢一个人听一首歌，没有被发觉，喜欢这种一个人的歌。 Yeah. top. Love and hate is kind of city pop. 就瞬间好像在从兰桂坊向维多利亚港那个方向走的感觉哈、 哎，你这个形容的一下子就有画面感了。 对，哎，这个就是在香港那边的时候、那边有一个音乐节叫 Clock and Flap， 每年基本上都会办，而且他选的地方特别的妙，就是在中环 FC 边上有一个大的摩天轮，摩天轮正下方挨着海口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搭两个舞台。所以你在看过去的时候，就是维多利亚港经常能够看到的天际线在舞台的后方，然后在你真正面对舞台的背后就是水哈。 哎，我觉得这个场地会有一种很魔幻现实的感觉。 没错， 就是你仿佛置身在一个，就是因为我们都通常去音乐节的话不是在郊区，要么就是沙漠要么就是海边，但很难你想象到在繁华的市中心给你布置这样的一个舞台，然后让你尽情的去享受音乐。 是的， 不过刚刚这首歌曲确实也很有穿越的感觉，我们今天一直在聊度假嘛、所以给大家的音乐风格相对来讲也都是偏舒缓偏放松。刚刚这首复古蒸汽波，然后带了一点 City Pop 感觉的歌、然后也是最近江海嘉的一首新歌，哎，我非常的喜欢，所以借由这个算是塞一点私货吧给大家。 对，这首歌我之前就是夹带过好几回、而且它英文版嘛、对吧， 对， 然后出来的时候整个单曲封面其实就给你已经是很漂亮的一种带着蒸汽波带着 Disco 复古风格的感觉了、用那种就是紫色然后发紫的粉色然后混合在一起，甚至带着一点点小小的赛博朋克，这也是可能这几年大家通过短视频平台上面再一次刮起来这种复古风已经能够接受的一种色调跟感觉，在听到的时候心里都会有一点很舒适的小摇摆哈。继续我们一会儿再来聊一聊说在海岛这边的经历跟感觉，然后各位如果未来有机会的话能够去到刚才提到的这种在城市繁华当中有水有海又有这个城市的喧嚣的音乐节 Clock and Flap 的话，还是要有机会去看一看的，因为在那儿听音乐节真的是其他地方不能够给你的这种反差感哈。继续我们要听到的一首歌，在夏天音乐节会集体扎堆带来的都是这种集体的夏日派对夏日 party， 继续要听到就是来自于 Sunny 杨云晴带来的这一首夏日 party。 请把我唤醒，去拥抱这晴朗天气，找到属于我自己的 sunny， 别再天天放不下的 bad thing。 Oh yeah， 熬个早醒，上上 holiday， 感受不同世界 party， 认真倾听每套旋律。Oh baby， 别再等待，夏日的风继续吹。直到 celebrate， 也别犹豫，跟我来，认真倾听每道旋律。Now 现在一起来 ，Now 现在一起嗨。夏日的风继续吹。 All we wanna do is dance. 夏日 party， 更加年轻化的这样的一种声音跟节奏。然后有的时候家里的老人在去跟大海的接触的时候呢，有一段时间特别流行的就是那种坐游轮，超大的游轮。小时候其实因为看泰坦尼克号的时候太小，所以留下了深深的 阴 影，太害怕了当时。所以就当家里人提到说，哎，要去坐游轮要不要一起去的时候，当时就是 no 啊，绝对不要。但是呢，看过很多电影，其实对于上面大概的一些描述、一些场景，其实都还是有一点小小的憧憬的。 哎，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们可能在刚毕业或者刚工作的那几年出去玩，会选择自由行比较多。然后呢，自己去租个车，或者说自己去骑一个小的摩托车环个岛，然后喜欢这种自己去探索的感觉。然后我再带我妈出去逛的时候，我妈说，我就喜欢坐在车里看风景， 哎， 到什么地方你给我指一下这是哪儿就行了。 对， 我看一眼咱就走，我也不想下车，外面多热呀，这边冷气吹着。去海边呢，我们就去坐游轮，这样的话我在就是自己的房间里或者走出船舱，我其实就可以看到外面的风景。 是， 后来发现我慢慢也变成了这种旅行的选择者。就是舒服大过于一切，当然前提也是在于你之前已经走过了一些地方，也见到过了这些风景，同时也被现实狠狠的教育了，就是确实不舒服。 没错啊， 还是舒服更重要一些。 主要可能也是我们平时压力太大，实在是太累了哈。 对，现在就是出去玩已经变成不是说我要打卡一个地方，我要攒够这些景点，我要拍照，然后发朋友圈告诉大家我来过，而是更加的希望说在这一段假期当中能够得到很好的放松和休息。 没错， 回来之后可以继续努力加把油，再继续自己的事业。 原来在想到游轮的时候，其实脑海当中总会想起来一个一个旋律， 海上钢琴师的， 海上钢琴师，对，没错。当时就觉得说，哎，我们是不是也能够在所有的这些休假，甚至在游轮上，除了说我说放松心情，还会有这样的一种美好的邂逅跟相遇哈。这一段声音当时印象深刻，如果各位看过这个海上钢琴师的话，那就是男主角在这个录制自己的音乐叫母蝶的时候，看向舷窗外，突然就看到了自己最爱的那一个女孩的身影的时候，所有的演奏跟节奏都舒缓下来的那种心情。曲子的走势其实有一点像小海浪的感觉，如果各位去看这一个它音乐的波形的话，很适合在舒缓的时候，心中又会偶尔泛起小小的回忆跟澎湃，再去聆听的一首歌曲。同样电影也非常的精彩，也推荐给各位来观看哈。同样一首歌曲上来就叫做海浪 Waves， 来自于 Mr. Props， 这次经过了德国 DJ Robin Schulz 的混音过后，也会给大家带来一种稍微虚幻梦幻的海浪一般的感觉。 Mr. Props Waves， 来 check it out。 My face above the water, my feet can't touch the ground and it feels like I can see the sands on the horizon every time you are not around, slowly drifting away, wave after wave, wave after wave.Can't touch the ground and it feels like I can see the sands on the horizon every time you are not around, slowly drifting away, wave after wave, wave after wave, slowly drifting, and it feels like I'm drowning, pulling against the stream, pulling against the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要你陪着我，看着那海龟水中游，慢慢地趴在沙滩上数着浪花一朵朵。你不要害怕，你不会寂寞，我会一直陪在你的左右，让你乐悠悠。日子一天一天过，我们会慢慢长大，我不管你懂不懂我在想什么，我知道有一天啊，你一定会爱上我，因为我觉得我真的很不错。时光匆匆匆匆流走，夜夜夜不回头，陪你变成老太婆。哎呦，难难难个时候，我夜夜一定是个糟老头。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们一起手牵手。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数着浪花一朵。 还是因为这首歌曲里面它某一些乐器啊编曲的走向，你就觉得说这首歌应该是来自于马来西亚、印度，你总之就是叫什么西亚的各种地区哈。 浪花一朵朵， 对， 哎，每次听到这样的歌曲就会有自己已经去度假的感觉。一首这个浪花一朵朵，还有一首就是我们刚刚唱的咖喱咖喱， 对， 就 带着说，因为它里面毕竟讲的也是当地特别具有特色的那些食物嘛，美食嘛。到泰国的时候，就尤其是每一次进去都会。一定要尝一尝他们那儿各种香料齐备的，甭管是冬阴功汤、帕泰各种之类的，都会发现说可能跟我们在度假的时候的这种口味的有关系，心情有关系，他们的用料有关系，都跟国内好像在吃的时候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偏差。 对， 我还记得到那边第一次在泰国吃泰餐的时候，几多少年前去的，然后就惊到了，说原来冬阴功汤不是酸辣汤的味道，之前吃的也太不正宗。另外就是他那儿吃的时候，所谓的那些香茅，它是给你单杯拎出来，有一些炒的炒粉是让你干嚼着吃的，就跟咱们这儿有些时候对吃炸酱面配大蒜， 就给你把菜码然后列在外面。 对，我原来以为都是要切好了炖在汤里或者怎么样，然后当时第一次其实再去当地这样体会的时候也会很不一样哈。 哎，你看，你刚刚提到的是一些比较有特色，比如说像冬阴功汤啊、或者说大家去买的一些什么芝士焗龙虾等等的。但前两天我们跟大家聊到一个关于便利店的话题的时候，就不止一位听众上来提到说泰国的便利店真是太好了，因为可能就是户外太热 热，所以呢，当你走两步，而且因为它便利店密度也很高， 没错， 因为一条街上可能七八个便利店， 哎， 走两步你可能就有一个地方可以歇歇脚，再加上我不知道你最喜欢便利店的是什么，我先问问你。 我喜欢便利店的几个，而且我曾经跟朋友就是专门在泰国就是逛便利店，我们甚至想出过一期特辑， 太幸福了。 喜欢的第一个就是它的饮料，因为你可以自己无限续 冰，哎、自己打 冰。 看来大家都是一样的，先去拿一个大杯子，然后先接上满满的半杯冰。 是， 主要是它那个可乐还可以无限续杯，所以就如果说你不赶时间的话，你可以在里面稍稍的纳着凉，然后呢、喝饱了再走。 没错，另外一个就是那儿的吃的。他那儿的吃的就是其实咱这儿便利店其实也都有了、每个便利店品牌可能会有自己的一些特色，但是在他那儿价格确实会很便宜， 对， 然后有一些当地特色的这些类似于盖饭了。对， 你知道我每次去了之后，其实按道理到当地去应该像你一样品尝当地美食，但我每次到当地去喜欢去便利店里面买当地特色方便面，比如 这是个对、 我到泰国去了之后，我就会买这种冬阴功汤味的泡面、第二天早上起来以防自己睡不醒的话，然后就在酒店里面烧一壶开水泡完面吃啊，真的特别香。 它那个冬阴功味的泡面我记得好像是这种红色， 上面还会画一个虾、 对，画一个虾的那一个泡面，我记得还有一段时间好像在国内特别流行这些在东南亚那些风情的泡面，还有过一个排行榜，哪个口味是最好的， 反正我记得前十名没有排进去过国产品牌的方便面。 是这样的，可能也是咱平时吃的太腻了吧。 对，吃习惯了之后换个口味总还是会更香一些。 没错哈。好，继续要听到的一首歌，每一个人每一种不同的音乐风格在提到海的时候可能都会给人带来不一样的想象画面跟调调。郝云每一次发声的时候，我为什么就算他在讲大海，我想到的都是后海。 是否和我一样，一路走来我好匆忙，模糊了来时的方向，惊喜了北京的茫茫。你是否也和我一样，找到了梦开始的地方，日复一日谈着理想，年复一年的那条小巷，他们说远方是大海，哪里会有海风吹来，看着海鸥自由自在，不要让我的梦醒来，他们说远方是大海，哪里会有海风吹来，看着海鸥自由自在，不要让我的梦醒来。你是否和我一样，一路走来我好匆忙，模糊了来时的方向，惊喜了北京的茫茫。你是否也和我一样，找到了梦开始的地方，日复一日谈着理想，年复一年的那条小巷，他们说远方是大海，哪里会有海风吹来，自由自在，不要让我的梦醒来，他们说远方是大海，哪里会有海风吹来，看着海鸥自由自在，不要让我的梦醒来，他们说远方是大海，哪里会有海风吹来，自由自在，不要让我的梦醒来，他们说远方是大海，哪里会有海风吹来，看着海鸥自由自在，不要让我的梦醒来，不要让我的梦醒来。 让我的梦醒来。 这一听就是喝大了吧，既然你说了去了后海了，不要让他的梦醒来。 哎，郝云其实最近也看到他出现在别人的一些音乐现场，然后也是有着一些怎么说呢，还不错的在现场的状态。 对，现场表现力很强，因为像昨天我们聊到音乐节，我不是有分享一个我在沙漠里面的一个体验吗？绝地求生。那当时女生还比较好，住的是房车，然后男生都要扎帐篷。 哎， 男生每天做两件事情，一个是在帐篷里睡觉，另外一个就是去修补被风吹翻了的帐篷。 哎， 就环境其实很差，但大家都玩得很开心，就是在一个非常纯粹的环境之下，然后去享受音乐，享受蓝天白云。当时的那场音乐节就有邀请郝云来，然后因为我是去工作嘛，所以就也简短的采访了一下他，就说你来到这儿感受怎么样。他说第一次在沙漠里唱，感觉还挺开心的。再加上那天现场的效果氛围很好哈，他在台上也玩得挺嗨的，可能本来就是演15分钟唱3首歌，但那天跟大家还聊了挺久。 郝云其实是一个特别爱聊天的人，我后来发现了。对对对，他真的是私下的时候跟朋友在一起，他进入到那一个状态特别的快。我原来也是看见同事在采访郝云的时候，有些人他从舞台上表演完了下来，因为会就用力太猛， 也可能是保护嗓子，他不太愿意说话。 对对对，然后都会有一个或者沉浸在舞台上的状态，还没有彻底脱离出来。他能在台上唱完了以后马上下来，就跟现在这种状态似的跟别人去聊天，聊得热火朝天的啊。总之非常有趣的一个人。继续这个一会儿我们再跟各位来聊一聊关于在海边，关于在海岛的一些回忆，一些故事。这边我们先要听到一首歌，来自于孙盛希 Someday or One Day。 虽然大家已经想了很久要出去玩了，可能还没有实现，但要坚信 someday or one day you're gonna go there, huh? You're gonna be there. Sunset fades away, streetlights start to blaze.A turntable corner cafe as evening fades to gray. Red brick alleyways winding like a maze. These memories rewind, replayFar away, he said to me that one day he'd meet me by the Milky Way. Impossible to stay away, impossible to stay. But please tell me that someday.One day.Bye. 在海边，这样的一个旋律其实总会让人想到海边的一些调调，就很多吉他它的弹法都会有人一种小小的海浪的感觉，给人一种放松跟惬意哈。在海边现在也有很多这种音乐会，音乐的这种集会，其实它分各种不同的类型， 比如说什么叫围炉音乐会，或者说什么音乐分享会， 是是是， 其实规模不会很大，像演唱会一样，可能几百人、几千人瞬间拥在一起，然后呢，大家用很燥的音乐把所有人的气氛都点动起来。 对。 但其实有一次的时候，我在酒吧碰到了戴佩妮的一个小型的音乐分享会。 OK。 他跟我分享了一下，他说：“哎，自己其实还蛮喜欢这种小型的演唱会，胜过大型。 嗯。 因为大型演唱会压力会很大，会想说自己万一表现不好或者怎么样的。 嗯。” 但像比如说一个小的酒吧里面，可能在海边，可能会在一个沙滩上， 嗯， 然后就有三两个，或者说啊三两个有点少了， 啊， 二三十个，啊，二三十个这样的听众，然后听他慢慢的弹琴唱歌，然后他可以有一些自己的发挥，也可以跟大家有个更直面的一对一的交流，会更让自己觉得有被看见的感觉吧。 嗯，对，我曾经去过的这一个音乐会，就是完全场景跟以往不一样的，就是听爵士的现场演出。 嗯， 最开始的时候就是摇滚那些都不用说了，很多场景都会听到，但是爵士往往出现的就有一点说你要正襟危坐， 嗯， 然后你要再来这么一杯啊，就 whisky 什么之类的，就这调调你必须要去迎合一下， 嗯， 然后去听，就算他表现的再自由，好像都好像有一个门槛在那儿，嗯，然后后来有一次去到海边正对大海海滩的一个酒吧，然后它也是四面透风，很小的舞台，请来了一个爵士的乐队，你能听到外面的海浪声， 嗯， 而且你能发现说乐队跟现场互动起来以后，它的音乐会比平时听起来更加的奔放跟自由，会是特别奇妙的一种反应，而很多这种奔放自由跟大海给你带来的一种不规则不规律，但更多的是一种不束缚的闲适，会能够很好的捏合到一起，有机会在现场海边听一听爵士会是很奇妙的一种感受哈。好了，今天跟各位聊了在海边的这些事情，我们也期待有一天这个阴雨天气能够赶紧过去，然后也期待说我们能够好好的在海边享受一下阳光、沙滩、海浪休假的这种夏日风情哈。好了，今天再一次感谢各位的陪伴，也感谢鲸鱼的代班。在下周的时候是不是还是 对，下周我还会再来的。明天呢是戴毅来替班。 嗯， 最后一首歌曲来自朱星杰《夏日》， 来， 再见了各位， 再见了，拜拜。 还没炸开的糖果被丢在角落，如果长大是一场美梦，而我什么时候学会不快，想到十几岁的你游泳，岛屿那边蔚蓝的天空，我粉色领带配瓶啤酒，我拉开帽檐你会心动，如果我不是你的最与众不同，别说如果没遇见你，是否我还会住在这个星球，是否我还会迷恋这个宇宙，或许我会变成有一点点懒惰，自我一个普通的人，我遇见你就像夏末遇见他的绿洲，自己睡的午后，你寄给我的梦，随着夏日的风和气泡升空，将就是真像我的你，对色照片没有整理，还在那的咖啡相机，你选的吊带想要不合时期啊， 高 兴 来 的 两款 车 格式 都 不会， 像你十几岁的你游泳，岛屿那边蔚蓝的天空，我粉色领带配瓶啤酒，我拉开帽檐你会心动，如果我不是你的最与众不同，别说如果没遇见你，是否我还会住在这个星球，是否我还会迷恋这个宇宙，或许我会变成有一点点懒惰，自我一个普通的人。